剔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azine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獨食而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zine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咧，就送俾大家。系啦，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咧，就可以當20蚊用噶啦。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咧。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返嘅， 送完即止呀， 係啦，咁 手快呀，手快 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 講咗 咯，重複多次，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我冇編號，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其實呢條係可以的。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Paris and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1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Well, I would send them, but I know that it's 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ero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got to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m just too far from where you are. I wanna come home.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It's like I just stepped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either Paris or Rome,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1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 home.My run, baby, I'm done. I gott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t'll all be alright.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 屬於 Michael Bublé 嘅 home 啊，咁啊呢個禮拜其實咧就見到好多菲律賓人啦，喪失咗佢嘅家園啦，咁啊好多好震撼嘅畫面嘅，其實如果你有睇，我就冇乜點睇香港嘅新聞，不過如果你睇英國嘅 BBC 啊，或者係美國嘅 CNN 啊，其實就好多記者入咗去報道啦，咁喺 Taco Bell 簡直係一個地獄嚟嘅，即係我諗用一個煉獄去形容咧，都唔係話太過太過過分。咁首先我啊表態先啦，想講都講少少關於即係今次呢個風災啦，我係捐咗錢㗎。咁我覺得就竟然今時今日呢，捐錢同唔捐錢大家喺香港都可以拗餐死嘅呢，咁我就覺得真係我都唔知個唔知係我落後啊抑或係點樣啊，我真係解釋唔到，或者係我覺得我亦都唔知道兩位嘅態度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就原來捐錢同唔捐錢咧都要拗餐死啦，咁我覺得就真係做人已經好煩好無謂，咁我覺得就係話我自己由細到大受過嘅教有限嘅教育都係話俾我聽，有能力嘅就去幫下人啦，所以我哋都成日去鼓，我哋都去盡力去做北上嘅打賞錢啦，咁啊北上打賞錢我都有諗過好唔好攞啲錢出嚟捐，咁但係因為我哋嘅錢真係實在係太少啊，咁所以我就捐咗啦，咁啊我唔係想話俾人聽我有幾咁偉大，不過我想講其實一個好自然嘅動作嚟嘅啫，但係有陣時我真係唔知點講，即係譬如話聽到啊一啲好涼薄嘅議員，好似黃毓民咁樣，即係叫人哋捐20蚊，咁啊即係我咧已經冇，我真係冇辦法忍受嘅，即係我覺得咁樣講嘢真係好難去接受嘅，好簡單嘅道理啫，一單嘢還一單嘢啊，即係人質嗰單嘢，當然菲律賓政府欠我哋一個公道啦。咁但係呢個咁嘅風災，即係大家都係一個地球人。咁我覺得用翻一個地球嘅角度去睇，幫到人哋嘅去幫下都唔係好拿過啩。 啱啊，我都有捐，我就交俾我屋企個賓妹捐啦。啊，因為 呢個更加好嘅做法 啦。係啦，因為佢哋就直接寄翻老家。啲親戚朋友嗰度嘅， 系 咁我同依家傑斯咁講嘅，有時候人性就係人性，就係咁簡單。你好多嘢即係你唔係話即係將佢政治化就可以政治化咗，咁同埋即係嗱雲海有段嘢嘅今日，嗰個雲海我覺得嗰都講得幾啱， 讀嚟聽下。 但佢大致上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菲律賓政府咧都以前嚟講都做咗啲好事，就係點解咧？就原來以前菲律賓咧就起咗個好大嘅核電廠嘅，但係到最後咧。是冇用過嘅，因為核電廠主要冇用到嘅，因為嗰陣時嘅菲律賓政府都覺得就係話咧，佢哋因為菲律賓本身個地理環境好受呢啲天災影響， 係 如果你擺喺核電廠嘅話咧，係 今次嘅重大禍， 係全球災難嚟嘅，咁所以佢對最後都冇開到呢個核電廠嚟用嘅，咁啊所以佢話即係佢大概意思就係話咧，就係咁樣咧，都其實都應該尊重翻個菲律賓政府當年嘅嘢，咁但係你話我阿傑斯頭先咁講就係話，嗰啲人質事件啊嗰啲咁樣，其實真係一單還一單啦，係咪？咁你見到嗰啲災民其實真係確實好慘。咁當然你有好多負面嘅因素，就係話有啲菲律賓當地嘅議員攞咗啲善款，攞咗啲物資，淨係捐俾佢投佢票嗰啲人。咁你話呢啲係真與假？我哋冇辦法 clarify 到啦，係咪先？ 嗱，我咁樣回應你啊 ，Eugene。嚇，兩件事啊，就算嗰、那個當，就算當年起嗰個核電廠真係而家用咗，而家係全球大災難。 係啦， 我首先話俾你聽，我都會捐錢，因為都係兩回事嚟嘅。 係啦， 第二 第二个问题你讲嗰个呢就更加简单。我哋以前呢喺呢度都讲过啦，喺北上频道讲中国嘅现象有乜嘢强得过中国啊、 嗯、 官员使咗啲捐款边度够中国嘅啲官员劲啊，我哋都已经识得点样去处理啦。汶川大地震好多中国嘅老百姓啊自己揸架车入去汶川都系咁捐啦、啊、北上打上前嘅衍生都是因为我们想直接去帮啲有需要的人啊，好过你捐啲钱俾红十字会啊，俾咗俾咗边个啊郭美美去洗啊咁样。我哋都系咁样嘅諗法㗎啦，呢啲嘢我哋好成熟㗎啦。 啦， 我只系觉得就系话呢啲任何都唔系一个 excuse 去话去真去攞嚟话俾人话去捉去支持你话应唔应该去捐钱俾菲律宾嘅人嘅。 所以其 实即我呢系好撚搞笑嘅。 其实我屋企嗰个。 点解要咁样都要拗呢，我真系觉得好撚奇怪 喎。其实我屋企个斌妹佢都唔系蠢㗎，佢都会话哎你香港人捐钱哎呀会捐俾贪官。所以其实好多菲佣组织喺香港系自己做啲嘢㗎。即系同官方毫无关系嘅。即系譬如你有个亲戚喺嗰边系灾民嚟嘅，咁我哋会慢慢白捐咗啲钱摆咗去嗰边，跟住呢就呼个灾民呢就俾戒论社咁样。咁、 嗯、 钱唔系好多，咁但系你总会帮到人嘅。 系啊。 咁所以即系系咪因为呢啲咁嘅因素，所以即系将人性去踩到咁低呢，咁、啊、有冇咁嘅必要嘅讲 先。先讲台湾啦，嗱喺今年都发生咗嗰单枪击渔民嘅事件啦，喺屏东广大兴，即系近我哋好鍾意嘅垦丁嘅呢笪地方。咁啊，广东嘅唔系广东，屏东啊，呢个广大兴28号渔船事件嘅一位死难家属，即系佢爸爸就系俾呢个菲律宾嘅嗰、那个俾菲律宾嗰啲警察射杀死咗啦。咁佢都系咁，佢个女咧洪慈静咧就咁讲嘅，佢话佢父亲咧就系俾呢个菲律宾公务船枪击身亡啦。但系呢个系一个政府冇人性嘅行为，同个台风。嗯，再 冇关 系冇关嘅，两者唔应该牵扯一起啦。咁佢就话咧，菲律宾嘅政府冇人性，但系人民系无辜嘅。菲律宾民众其实系好可怜嘅，因为佢个政府嗰啲官员都唔将啲人系当系人咁睇，佢系比台湾嘅民众更加冇人权。咁佢话菲律宾政府贪污严重，金钱援助咧系恐怕系会俾官员即系会拎走咗啦。咁所以因此咧，佢就呼吁大家咧，除咗捐钱之外咧，亦都咧希望大家会捐物资。而佢自己咧，亦都係有份去捐呢啲物資出嚟嘅。咁啊，仲有琉球區漁會總幹事一位蔡先生，都係台灣嘅嚇。咁啊，人道援助同埋政治紛爭係兩回事。喂，台灣921大地震嘅時候，各國都有援助，呢個係一個普世價值。更加上台東區漁會總幹事啦，李振元先生就咁講，佢話廣大興案發生不久啊，台東亦都有漁民遭蛇殺，咁佢話漁船咧就被扣押，但係係跟菲律賓遭受呢個天災咧，係屬於兩回事。佢話我哋應該摒棄過去嘅情仇，以德就報怨。咁甚至馬英九都係咁講啦，佢話咧國軍咧就已經咧出動咗四架 C-130 運輸機咧就運送啲物資去菲律賓啦。佢必要時咧，我哋派軍艦去運送咧都冇問題。呢、嗯、個係咪先係似翻一啲人嘅講法咧？ 我喺《冷血時報》講過啦，香港人嘅慈善咧係要買嘢嘅，有啲嘢買翻嚟嘅，即係得到啲嘢啦。咁、嗯、好多人都拎咗一樣嘢咧，就係話誒嗰陣時布吉啊。泰國嗰度 係 咪死好多人嘅？咁啊，香港人好鍾意好捐咗好多錢嗰次都係咁啊，好多香港人嗰陣時都話一樣嘢就係、是：哎，我成日都去報吉， 係 咁捐翻啲錢俾佢， 幾撚可愛， 即係呢啲好鬼可愛嘅諗法嚟嘅。 咁但係 Taco Bar 我冇去過啊嘛，所以唔關我事啦。 係啦，咁所以菲律賓我又唔會去嘅，嗰啲咁窮嘅地方我都唔會去啦。咁我捐嚟做咩呢？ 仲要去宿舞嘅人都比较少啦。 係啦，咁咁呢啲係一 个理由。咁我真係应该要捐喎，唔怪我捐咗啦。因为我十几年前呢就好鍾意去宿舞嘅。 哦，係呀。 係呀，好鍾意宿舞㗎。咁去宿舞就匿埋酒店差几日电几好嘅。 係 出到市中心呢就比较危险少少啦。咁原来咁样多谢 Eugene 啦，帮我搵到个籍口去捐 錢。好多即係有啲人就话嗰阵时咩巴基斯坦系咪地震啊，入唔去捐咁样。 咁而家嗰邊你又去捐，咁其實 係啊，我見到好多呢啲言論真係好無謂。係 啦，你唔需要將呢兩樣嘢拉埋一齊嚟講。係 啊， 香港人就好鍾意咁樣。 好鍾意咁樣啊！即係嗰個道理就係、是，你係咪獲有災難，全個地球有災難，你都捐先？係如果唔係嘅，咁你可以唔捐噶嘛？係 啦， 唔係咁樣噶嘛，大哥，你覺得？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喂，大佬，即係一件全球都關注嘅事件 ，OK？ 又廣泛去報導嘅 ，OK？ 咁你稍為有少少能力，嗱，我對即係冇所謂，你唔有好多人都會唔捐嘅，唔捐，我覺得我唔係要譴責你，對唔住，冇所謂嘅，即係 你街邊賣 街邊賣旗啊，都有人擺錢入去個捐款箱，有人擺錢啦、啊，冇所謂嘅，但係你唔捐錢，仲要出嚟話，仲要講一啲涼薄嘅説。话跟住，然之后叫人哋捐廿蚊算捻数啦，唔好咁样好唔好啊？冚家产，你一个议会度乜捻都做唔到，净系识成日话俾我听，你好鬼勤力翻工，乜嘢专责委员会都有你份，乜嘢，然之后人哋做啲嘢，你又话人哋，你又做咗先，你但系到最后你坐喺入边，你就帮唔到我哋做嘢，都不特止啊！唔好话唔好咁样啦，即系我成日呼吁人真系唔好再投票俾呢啲咁嘅议员啦。喂，今时今日香港搞成咁，唔净止系梁振英噶，仲有加埋你呢班立法会议员噶，你对香港人做过啲乜嘢啫？ 系， 然之后捐下钱都要俾你屌嘅，咁啊真系无语啊！我真系觉得冇嘢好讲啊！ 我都无语， 系啊，真系无语。 但系问翻杰斯样嘢，即系政治少少层面去睇嘅，系，即系因为嚟紧就系讲紧嗰4000万嘅拨款啦，政府。撥落去嗰個震災基金度，再捐俾菲律賓 宣明會啊咁嗰啲啊嘛， 咁啊呢樣嘢嚟緊又係會搞 嚇，咁啊點啊？ 你對於 咁佢咪而家咪佢咪話叫你捐廿蚊咯，冇反對啊嘛佢，唔係咁我唔知啦，最後有冇通過我唔知啦，我冇乜留意呢啲咁嘅新聞啦、 啊，未搞。 唔係我覺得唔係淨係講嗰4000万啊，我唔係一個政客啊 ，OK？ 嗰4000万你中意點樣玩點樣玩啦、啊、，OK？ 即係譬如話當年撥款早一排嘅時候。后啊，拨款1亿系嘛，俾边度啊？俾大陆唔知边度，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咁我哋又有嘈过噶，我哋都有嘈过。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唔系嗰个4000万嗰、那个，哎呀，你已经当咗系一件政治事件嚟嘅。我哋冇控制嘅，我只系想讲翻你作为做翻一个人啫，你自己做翻个人咯。你觉得系应该捐嘅，咁咪捐咯。 系啦，你唔捐嘅，你唔系捐咧，又冇人会杀你 啦。系啦，但你唔捐，我只系想讲你唔。捐就唔好屌鳩人哋，大佬 捐廿蚊， 系啦，同埋 乞衣啊， 同埋大家覺得攰唔攰嘅啫？捐錢都要諗唔諗多嘢，都要搞咁諗多嘢，真係我覺得係好無謂嘅，真係完全好無謂。咁但係呢個無謂唔係淨止喺香港，喺中國亦都一樣， 絕對係添啦。 咁喺中國咧，就因為件事發生喺呢、這個係咪10多號啊？應該，因為都我諗到唔知係咪因為搭住咗個三中全會啦，咁所以就得閒啊嘛，即係習總嗰啲唔得閒啊嘛，咁求其咧，阿習總咧就 send 咗個慰問，求撚其一個慰問都好撚行嘅慰問咧，就俾阿基洛三世啦，兩條友都笑料嚟㗎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啊求其可能即係我因為覺得都係忙嘅啫，因為咁啊習總又咁撚忙，即係呢排好撚煩咧，三中全會。 係咯，之前又 求其封翻20万美金 利是俾佢 老毛俾佢算撚數啦，咁樣咁咪真係封咗20万美金喎。咁仲要拆开、哦，中国政府系10万，中国红十字会系10万 ，OK， 大家都系十皮嘢嘅啫。咁呢个十皮嘢算系多定少呢？咁啊，可以作一个咁嘅比较嘅。欧盟咧就大约捐咗300万美金到啦，仲系属于首批嘅援助吓、啊，救灾援助。美国到目前咧大约捐咗2000万美金啦，日本大约1000万啦。英國咧就900多万美金啦，全部講緊美金啊！澳洲咧就講緊2900多万美金，成接近3000万美金。澳洲唔知點解捐咁多， 近啊 因為唔係好似就好似 Eugene 嗰啲咁講咯，因為佢成日去宿務嗰陣滑浪啊，咁咪好撚有感情咯。所以澳洲人捐得特別多啦。德國少啲啦，因為德國佬唔滑浪嘅，150万欧元啫。OK， 少啲嘅。OK， 咁所以相對中國咧就真係少得。唔係中國就少得好緊要啦，咁啊再仲有一個都仲比較多，唔係國家，大家成日去嘅 IKEA 都捐咗270万美金，都多過呢個中國政府20多倍，咁所以咁然之後咧， 就即係捐完之後呢，咁啊就好多輿論啦，國際上都好多輿論，就話你又話中國又崛起又大國，嘩咁撚小家嘅咁樣。咁跟住即刻呢就14號到呢，11月14號到呢，中國就政府就出嚟補飛啦，咁就捐咗追加人民幣啊，捐款1000萬，但係1000萬人民幣啊，呢個喺國內咧好多討論區微博咧就覺得，哇真係好撚嘢，中國政府有玩到真係出神入化，因為只要講我嗱唔好話我少啊，嗱我捐咗1000萬㗎，係 啊。 但係人民幣 ,ok, 接咗國際化啦，人民幣。 接返美金幾多度啊，對 六囉。 對六即係唔夠200萬美金囉。 嗯。 唔夠200萬美金。 有個南沙群島、啊、 都係少過 IKEA 啦，即係講明先啦。但係嗰個數好靚㗎 ,1000萬人民幣。嗯嗯、再加上再後面仲有後著㗎喎。唔係現金，係1000萬人民幣嘅物知 coupon 呢個咧係啦 coupon 冇錯，呢個就呢、這個咧到最後咧嗱，你真係咬佢唔食，吹佢唔漲啊！因為點解嗱？譬如舉例，物資包括啲咩咧？你自己諗啊，嗱有啲咩啊？帳篷啦，康師傅啦，係咪先？ 火機咯， 火機啊咁樣啊！喂，好簡單啫，200蚊一個康師傅係咪先？啊，可能係。1000人一個帳篷、嗯、，OK， 任佢定咁一價，咁樣砌砌埋埋，做咗1000萬人民幣咯。 可能一箱仔嘢對 咯。嗱、啊，呢、這個真係好撚有智慧嘅，真係覺得。咁啊，總之就係捐咗1000萬啦，嘅、嗯、人民幣嘅物資援助。咁、嗯、然之後，中國政府咧就煞有介事出嚟講啦，咪撚屌我啊！我上次捐10萬美金，我有講我捐撚完咩？冇、嗯、啊，我係。可持續咁樣繼續捐㗎嘛，睇情況啦咁樣。 你要我咪俾多啲。係 囉，咁然之後所以呢個都幾即係幾搞笑㗎。咁然之後就見到即係內地就呢個禮拜尾呢，你發覺就好多人喺度談論啦，即係話應唔應該捐啦，同我哋一樣㗎咋。咁好多其實國內有好多朋友都係覺得是不應該捐的，即是如果你譬如說上天涯，哇幾十版啊大佬、嗯、是在就是在討論究竟應不應該捐，譬如有些網友的意見可以讀一下的，那他就說我們又不是你老豆，做乜要俾咁撚多嚟啫？咁就又有啦。咁有啲啊，有一個有啲又話咩咧？話8年汶川地震啊，美國即係捐款50萬。做乜撚嘢？跟住菲律賓風災，美國就要捐款1000萬啦。 你係永遠啲人咧，中國人咧就會將啲天災人禍咧去比較嘅。 係 我死咁多人又咁少。 係啦。 佢嗰度而家死咗咩幾千人啫嘛，又咁多。 冇錯、 啊。我地震又咁樣，哇！你打風又咁樣，哇！即係中意將呢啲比較啦。係啦。有乜好比咧？ 係啦。 有咩好比呢？ 冇錯啦，啊，仲有啲要讀埋啊！佢話咧就不應該啊加捐或者追加，係唔俾咁啊點啊？有種你咪嚟搶咯！加捐啊，加捐咧係有啲示弱嘅味道，有啲網民就覺得就係話，即係好多網民有個睇法，中國網民就覺得，屌你咪捐10萬咪捐10萬咯，我哋自己可以話事噶嘛，做乜人哋嘈兩嘈又加捐1000萬美金啫，咁樣唔係1000萬人民幣啫。咁樣即係好多人咁嘈，咁仲有啲網民咧就好比較心水清嘅，就係、是、話：喂，唔係、哦、你捐1000萬物資、哦，小心人哋彈撚翻你啲嘢轉頭、哦，你知你啲嘢幾有問題㗎啦，一陣係咪先嗰個帳篷可能有塑化劑超標啊，嗰本康師傅，屌你原來送撚咗啲山寨康師傅啊，自己都買撚錯咗啊咁樣，喂好撚丟架㗎喎，即係啲網民就咁講囉。咁呢個真係好撚奇怪。 即係如果講到中國慈善呢，呢一兩年呢我都真係睇到心都淡晒㗎，真係真。中國好多人做善事嘅。但嗱呢啲咁嘅嘢呢完全唔會有民間團體走出嚟做㗎。 嗯。 係完全唔會㗎。但係中國呢有好多善長人翁㗎喎。 嗯。 但係善長人翁呢一定要名嘅。 係啊。 係一定要名。 冇錯。 無論你佢同你講到自己幾咁偉大幾咁光環呢，到最後佢都係要個名出嚟。 冇錯。 我遇太多呢啲。 太過失望啊。 太過失望。 即係我哋喺打賞前都有個其中一個個案啦，到依家佢都係攞唔到嗰筆數㗎。就係黃崇禧小朋友啦，咁廣州日報同佢搞，咪就好似Eugene咁講囉，嗰個啊撲晒出嚟，淨係嘔個名嘅啫， 係啦， 到最後條數係篤嘅啫， 係啦， 俾都冇俾到，喂 你呢啲仲撚衰過唔捐啊！因為你係令到啲人以為黃崇英已經攞撚夠數， 係係 會唔捐咁啊，大哥！你真係玩撚死人啊！所以好撚慘啊！ 即係我見過太多啦，即係多到不得了。因為我都有幫打賞前揾啲國內啲人士咧，即係之前都係聽佢講，哇！我又捐呢度邊， 但係一定要出個名。 一定要出名，咁你知道打賞前你要出名嘅，即係你要搞啲 function 啦， 係啊， 搞啲歌舞助興㗎嘛，咁我哋點搞歌舞助興？俾到俾個位你出個名呢？ 咪同埋係囉，我哋咪我哋呢個節目佢又未必方便出名啦， 係囉係啦， 係啊，不如即係如果你話你話佢肯，喂咁咪唔係啊，佢肯出名我冇所謂㗎。 不幫我搞個范冰冰 搞 跳舞團，咁我真係心灰意冷嘅， 好慘 俾你聽，好慘。即係你話佢哋有冇錢啊？有錢十幾廿萬啊！即係我直頭講到位打賞錢嗰啲咧，其實啲唔使咁多嘅，一萬兩萬蚊咁集腋成裘 OK 嘅啦。 係啊，唔係 話要你一千幾百萬咁樣，係咪得冇問題？你需要到嘅隨時出聲，咁我真係出聲嗰陣時候就會話。咁你哋我哋捐咗之後，我哋要擺個我個名落去啊，淨係公司啊，淨係咩團體話，我真係冇乜名擺嘅，最多我哋幫佢講下嘅啫。 係。 咁樣啊？ 咁啊諗過先啊。 咁樣側邊某某醫院就同我講，有個細路仔點點點就要50,000，跟住有電台報導，又有報紙出名。 係啊。 咁你叫我點咧？ 咁啊算啦，你去嗰度。 咁咪算咯， 算數咯。 咁你原來你 但係你同我你係咪真係俾先？撲街唔家產咁樣啊嘛。 你佢就同個電台噏嘅。電視噏嘅，即係，我哋捐咧就要整個報導啦，整個報導。你梗係要拍到有咁恐怖得咁恐怖，有咁可憐得咁可憐嘅個受助。跟住你梗係要拍到我成個天使咁，突然之間我揾到個咁嘅人，佢拎咗50,000出嚟，醫藥費搞掂曬，你要編好曬嘅。咁我哋打賞前真係做唔到呢啲喎，暫時。 係啊， 冇辦法咯。即係你話好心㗎，即係其實你可以俾50,000，你做一大台戲，咁啊將自己搞到成個視像人翁咁樣。 我話俾你聽，其實喺中國長年咧，有善心嘅視像人翁咧，係不嬲都係少嘅。即係好多年前啦，唔係好多年前嘅，就十年八年前到咧。而家我唔知啊。即係講緊即係有啲統計嘅，那個統計就係話即係話一年咧成加曬所有呢、這個即係有官方記錄嘅慈善團體喺中國可以籌到嘅款項咧，即係冇特別事件啊，係講緊即係啲非特別事件上，即係一個長期咁，即係一年去計 公益金 咁樣，公益金係咁計。是好細得好緊要啊！嗰條數，最後條數係一年講緊籌到十幾億人民幣嘅，十幾億人民幣一個咩數啊？即係等於大家係捐咗蚊嘅啫，每一個人咧大約捐咗蚊到嘅啫。咁我嗰個捐錢嗰個推動力咧，即係去幫助人哋嘅嗰個推動力係好細嘅，好細。所以我成日即係呢個又翻翻打賞前就係話。今個禮拜啦，點解我會成日講住阿周秋良嗰個事件呢？就是因為佢嗰個已經根本係冇一個廣泛嘅報導嘅時候，佢根本係冇人去再去 take care 佢，佢 冇新聞價值 嘅，冇新聞價值嘅，冇新聞價值。咁所以咧，佢就已經係我都講過啦，佢都已經出咗院啦。咁最近其實佢已經翻去湖南老家。咁稍後我其實都可以 post 啲相咧，就係佢影翻俾我啦。就我哋亦都有繼續保持聯絡啦。咁仲有就係、是。下個禮拜，因為我又差唔多成個禮拜冇同阿的去聯絡去成啦。咁下禮拜咧，我哋嚟緊呢個禮拜，我哋就會將個1萬蚊嘅人民幣呢、這個要多謝 Eugene 啦，因為喺 Eugene 嘅 show 度咧。就有好多善心人啦，咁啊係一個好突發性嘅籌款呢，我哋就大約籌到12,000+港元，咁然之後呢12,000+港元呢，我哋就會大約折合咗做10,000蚊人民幣呢，就會繼續即係俾佢啦。咁我哋都講過就係呢10,000蚊人民幣嘅幫到嘅嘢真係唔多，但係起碼就係話喺短期之內佢可以攞嚟有少少應急啦，因為佢已經係佢家徒四壁嘅。自然完全係家奴四壁，仲有就係咩？佢已經完全接近失去工作能力嘅。咁佢大佬佢屋企仲有個老豆老母啊，跟住仲有個女，佢要養住嘅。咁所以咧，我諗過10,000蚊。 短期內係一定幫到佢手。咁所以我呢度呼籲大家啦，就係、繼續即係希望即係可以繼續打上我哋啦，等我哋可以幫到其他個案啦。譬如話，仲有黃崇禧小朋友最近已經收到我哋阿 Roy 哥嗰部手提電腦啦，咁我哋已經買部手提電腦俾佢。咁近況係點？我再同阿 Roy 哥聯絡咗咧，我就再 update 大家關於黃崇禧小朋友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咧就先報一報數咧，就係、關於打賞前嗰度咧係十分令人悲哀，唔係振奮。喺過去一個禮拜咧，即係得千幾蚊，即係唔計嗰10,000蚊人民幣啊！我哋個 PayPal 同埋嗰個香港嘅户口咧，即係得1,700多蚊，係咪好似 ？OK， 咁啊，我只係可以咁講啦。我安慰自己嘅就係、我自己呃自己嘅就係香港好多善長人翁咧，係去咗菲律賓嗰度捐咗錢去菲律賓嗰度。我希望係咁啦。咁我就希望大家亦都記住有打賞錢呢嚿嘢啦，幫少少手啦，咁大家打賞一，你又打賞啲，我又打賞啲，等我哋可以即係又集返嚿錢呢，又可以係幫到其他幾個個案啦，因為而家即係幫得呢度就幫唔到嗰度，幫到嗰度就幫唔到呢度。係 啦，你放心啦，即係溫多10年8年，可能我哋會整個歡樂滿東華咁樣，大家啲善長人翁啲名咪可以打曬 喺 電視出嚟咯。 OK， 但係未有歡樂滿東華之前，可能叫阿姚尖再搞多一個棟篤笑啦，盡快。 係啦， 因為原來佢又係可以。call 到水嘅，即係 因為即係我接觸好多啲大陸啲慈善嘅人嘅善上人用，我個發覺一個好不悲哀嘅現象嘅，我諗阿傑斯會發覺到， 係 香港啲善長，即係大陸嗰啲即真係肯捐錢嘅人咧，係窮人捐俾窮人。 哦，絕對係啊， 真係好鬼 又絕對 係 啊， 悲哀 啊，係啊， 你叫啲窮人去捐錢咧，佢哋好疏爽，因為大家明白個苦況。 嗯， 大家都知道你俾我摆我名出嚟喺电视台讲都冇乜意思㗎啦。 嗯， 咁我肯捐，咁但係即有钱嗰啲真係唔肯捐。 嗯， 有钱嗰啲 唔立品㗎。 係啦，佢会捐係可以要攞返啲嘢囉。 係呀， 你攞返啲嘢，咁但係即 呢个有 意义喺边度 呢？其实呢又亦都有体谅一下嘅，体谅一下就是、因为你喺大陆做有钱大款呢是有危险性㗎嘛。 咁係。 你譬如话你又喂係、我佢可能佢有时佢有个善心想做善事，但一諗起喂我捐嚿大嘅钱出一嚿好大嚿嘅钱出嚟。 即係俾人讲啦。 咁我即係社会言达名流嚟㗎喇。 咁就俾人借㗎喇。 会借喎，啲钱来历不明㗎嘛。 係。 啲人会追返我问返我啲究竟我以往啲身家点样嚟㗎嘛。要好低调㗎大佬。 所以呢件事呢啲咁嘅社会环境呢、即係非常之令人沮 喪。K 型囉 ,K 型嘅社会环境嚟㗎嘛。 即係 K 型囉呢啲萬 人。 有啲受苦者受害者啊，咁又要问人筹钱捐钱，你问返啲穷人去捐。 嗯。 即係好鬼悲哀。 唔係你见到我哋成日就话我哋喺大陆生活，即係见到啲嗰啲 K 型嘅现象，有时你见到係你冇辦法，你係见下惯咗，係咪真係惯咗呢？譬如话你有啲嘢你真係好难接受，今时今日你又话自己个国家崛起，又话个社会点样富裕啦，经济又起飞啦，但你喂喺我眼中见嘅嘢唔系喎，大佬。我见到有个家庭每一次有其中有个家庭成员一有大病，佢就要周围问人借到冇得再借为止，借到啲人系啲亲朋戚友见到佢都惊嘅。点解要每一次都系咁样嘅呢、 就是、 大佬喂有病㗎喎，有病医病有社会福利。喂好撚应该啊，但系我哋个国家嗰啲社会福利系讲嘅啫，全部都系讲字嘅啫。大佬我都讲过咯，癌症你化疗系一件天经地义嘅事啊，系一个指定动作嚟㗎啦。化疗你同我讲30万冇嘢啊话，跟住然之后我系好不幸，我屋企又有其另外一个家庭成员又有癌病啦。咁我话大佬我去边度成日去搵啲30-50万翻嚟啊？你估我真系阿拉丁神灯识变噶，大佬，即系呢个乜撚嘢社会嚟？我成日都讲，我解释唔到咯， 冇得解释噶啦，因为我真系接触过太多国内啲有钱人，佢成日都话自己捐呢样嗰样。即係我都周秋良個事件，我都講到口都臭埋。 係啊， 真係依個係最 explicit， 即係最易睇到一個嘅事件啦。啊，咁好多即係我個 feedback 好多都話啊，又真係好可憐嘅。不過我捐俾你哋，我又冇名出。 系咯，又冇着数，北上频道又唔出名， 又 唔 出名， 系咯。 你话 TVB 北上频道，我嗱嗱啦，大佬 ，Wag 嘅先北上频道， 知道 收皮啦。 我要转台啦，咁又可能要。 咁所以即系令人系好沮丧、好沮丧嘅嘢。即系你话钱唔系要去多十万、八万，佢哋随时食餐饭都咁上下价钱。 所以好多人成日叫我哋讲三中全会，有乜好讲啊？ 有乜好讲？ 一开完个会一。大堆八股民，乜撚都俾你噏晒啦，咁又點啊？你呢個國家咪又一個濕鳩嘅國家，講撚完啦，深化乜撚嘢經濟改革格啫？屌你老味，點樣乜嘢深化呢咩民主啫？講呢嘢有撚用咩？ 係咯， 使咩開文埋啲節目講呢咁啊？喂，大佬嘥幾個鐘頭喺度講個三中全會，講嚟做乜撚嘢啊？ 全民保障係 咪先？ 講咗十 八股民一大堆， 我哋睇到嘅有冇嗰個全民保障啊？啊，你有病醫病，有病你千祈唔好走入醫院嗰度。咪斬自己可憐，係咪開張單俾你打支針五嚿水？哇，大佬啊，即係你唔好話生 cancer 啦，即係中國其實仲有好多人係病咗，普通傷風感冒都唔敢入醫院啦，係咪先？啊，咁呢個全民保障講咗十幾年，你保障到啲乜嘢呢？係咪？咁你個醫改又講咗十九幾年啦，有咩改過？ 有 改越贵， 整嗰张卡出嚟咯。 系啦， 张卡就可以去麦当劳买嘢食。 跟住你依样又唔补，嗰样又唔补，打个乞嗤就可能补下嘅。出病多少少都补唔到，咁你有咩用咧？个医改系咪医改嗰个拨款又好大嚿？咁嗰嚿医改又去咗边咧？ 喺你讲紧成个喺你喺度发紧牢骚嘅同时，我望紧呢个三中全会嗰边嘢啦。即系你问我有咩值得讲咧？冇啊，笑话咪一大堆咯入边，你就揾到好多笑话咯。 系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诶，我都唔能再想读落去。 哇，呢啲 即系全部都系笑话，唔系即系笑话嚟啊！你讲捻咗就当自己系做捻咗，你呢个乜捻嘢政府，乜捻嘢国家嚟噶？ 基本上 成个三中全会都系咁样。唉， 三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国安会啦，咁就话 唔系系嗰个值得讲下嘅，因为香港有捻关。关心啊嘛吓，咁你点睇啊？国安会， 哇！你大陆人，你上网上到成日咁样，唔系办法噶、啊。咁、你香港已经有啲咁嘅网台喺度挤挤挤嘅，咁哇！你呢啲咁嘅意识形态喺大陆好多网台咁，我咪唔得了咁啊，梗系嚼咗你先啦。咁呢个国安会预咗会有噶啦、不过今次个挂格调就好高，个规格好高、 超高啊！ 超高，直头你可以话系阿习近平去揸 fit 都得噶啦。 少少嗱，解读下啦。其实旧嘢嗱，高就高在咧，将所有嘢独揽。其实你嗱，你 OK 翻翻嚟啦，讲少少啦，关于三中全会。其实咧，我自己睇到系几样嘢啫。第一就系话个政府对自己其实。是更加再将嗰个集团将个中央集权是更加收紧嘅即係呢个我諗係因为大家关注嘅首先就好简单因为係习李上场第一个嘅三中全会 ,ok? 係 啦。 新一届嘅第三个中全会其实三中全会呢好多香港传媒成日讲哎呀屌你老咩呀每一年都好撚重要做乜撚嘢要啫。我话呢喺中国即係嘥气嘅时候睇香港啲新闻即係其实嗰、那个书又唔撚读，屌你嗰啲记者，净系识嘅，成日识阿爷呕出嚟嗰啲口水咧，就喺度继续咧就执口水尾啊！今年讲三中全会紧要咧，就是、因为阿爷个主调都系嘛，就提翻呢个1970几年嘅三中全会啦，就 系 因为邓小平嗰届，喂。大佬即係不過今日唔夠時間講啦你要講中央委員嘅全會唔係淨係三中全會最緊要嘅大佬。你譬如話舉例啦你譬如話喂你話有啲歷史性嗰啲更加恐怖嘅唔係就係好嘢㗎第八屆嘅十一中全會嗰啲咪仲唔係開到第三次呀開到十一中全會都有㗎有啲。喂大佬你想中央委员其实冇而家就大约是五年到一届啦。你如果喺老毛年代呢老毛鍾意几时换届佢知佢要换届嘛有啲去到十几年都未换届㗎嘛。所以开嗰啲中全会开到十几次㗎嘛。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完咪文化大革命开始囉。 挨住嗰個會本來開五日啊，嗰啲仲緊精彩啊，第日先講嗰啲古仔俾你聽啦。話我嗰日本來開五日啦，到最後開咗十幾日啦，開到第四日尾二一日，本來諗住大家聽日都散會啊，毛主席拍台唔撚開啊，跟住然之後翻屋企寫大字報啊，炮打司令部啊，跟住然之後就開始懟劉少奇啊。跟住，然之後劉少奇開緊會啊，成個會爛撚曬，跟住劉少奇就即刻出去跪玻璃啦，要跟住，然之後就林彪變成第二接班人啦。呢啲唔撚緊要過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有乜撚嘢咁緊要啫？連就是而家啲五年一屆呢啲齋吹水嘅啫嘛，咁啊吹， 哎 你咪嗰啲嘢咪得講啫？你發覺越嚟越長嘅啲三中全會點解咧？因為你每一個，因為你嗰啲領導人已經一即係。越嚟咩一屆過一屆，即係譬如你嗱，譬如話你去到習近平，你咪成篇嘢咪喺度要講翻曬毛澤東思想啊、鄧小平理論啊、三個代表啊、科學發展觀啊，你喺入邊揾翻曬。我最誇張一句就係佢話佢講啊，佢話嚟緊嘅三中全會，你打後呢十年去到2020年咧，要將所有啲制度系統化啊嘛。但我話俾你點解話八股文呢，你喺入面揾到幾個字眼咧，真嚇撚死你，叫做摸著頭過，摸著石頭過路。你都仲揾到，喂，自我矛盾到根本已經連寫嗰條友啊，根本都唔知自己寫乜㗎，佢可以連摸着石頭過路都擺埋落去，咁你講乜嘢咩係將制度系統化啫？黐撚曬線㗎，所以你仲可以揾個節目，揾個節目嚟開個節目講幾節嚟，走去講個三中全會。嗰條友自己都檢討下啦。 唔係今年係好多矛盾嘅，尤其是講經濟咧，就係去講公有制啦，無端端呢 冇錯啦。 跟住又話要市場開放，又公有制。 係啊， 咁你開放俾公有， 係啊， 淨係開放俾乜嘢？ 你發覺入邊充斥住所有都係矛盾嚟㗎。Eugene 敏感就係因為佢係金融經濟。你講嗰個咪又係咯？ 係咯。 佢講個佢今年有個 terms 㗎，我突然間唔記得混合性經濟啊嘛。 係係啦。 屌你老母嗰啲咪即係 economics 嘅 A B C 咯。我細個僆仔時咪學咯，有 plan economy， 有 free economy， 仲有一個叫。mix economy 啊嘛，咁而家咪用到都冇字眼好用啊，咪攞出嚟用啦。點解啊？因為阿 Eugene 都，我講完 Eugene 都覺得 A B C。你有乜嘢？你而家根本兩面矛盾，你又要保住國有企業唔俾佢冧，因為所有各個山頭嗰啲利益全部不能打爛嘅。跟住你另一方面又話要鼓勵人創業啊，行自由市場經濟，嗰個又要同鬼佬交代嘅，又吸引外資嘅，咁你咪整咗個叫做混合型咩性經濟嘅撚嘢嗰啲，受皮啦！你即係已經係將所有嘢成篇都再講一次，成即係大家如果你如果連屎都屙唔出，你就攞出嚟睇下啦，得閒。 嗱， 即係睇完都唔知講乜撚嘢， 即 係冇講嘅。 坊間好多就話：，誒、啊哎，習近平究竟係濫權啦，淨係俾人削權啦，唔好理呢啲啦。你唔係阿習近平，你係唔會知啦。咁啊，即系而家現代政治咧，已經唔會咁含糊噶啦嘛。 嗯。 啊，你睇歐美，你唔好話一定要學歐美啦，你東南亞國家又好，甚至乎亞洲區國家都好，一啲咁嘅政治表態啊，或者係啲咁嘅施政啊，一定係好 concrete 嘅。 係啊。 A 就 A，B 就 B， 做呢樣就唔做嗰樣，好 concrete。 好清晰嘅。 好清晰。 但係睇唔睇到啦？ 係啦，你錯與唔啱就歷史去判斷啦，或者未來先至知啦。咁喺呢樣裏面呢，你仲係嗰啲三十年前嗰啲文革思維。嗱，總之我講啲嘢呢大家都唔明，但係個方向呢就隨我噏嘅跟住。 嗯。 總之我對邊邊我都唔會得失。咁、啊、如果有人大聲嘈我，嘩點解你咁講我唔係呀，其實我都係照你意思講啦。側邊有啲人又嘈我，我唔係呀，我呢句都係你嘅意思呀。呢啲已經唔合現代嗰個政治啦嘛。呢啲仲唔合現代政治嘅話，你同我講個深化改革嚟做咩？你自然嗰五千隻字都唔識得改革。係 咁以，雖然都知道好撚厭惡，都要揾翻一段讀得讀佢出嚟。 瞓著覺嘅真係。 佢話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主義偉大嘅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睇完呢啲咁嘅文咧，你唔系净系各个国，你对对呢、這个对，如果你成日话自己系中国人，你有冇少少阿温兆伦？你有冇少少忧对呢、這个对对自己嘅国家有少少忧国忧民嘅感觉嘅？ 冇自我良好啊，几好啊！ 你譬如话你俾啲年青人俾啲细路仔睇到啲咁嘅文，佢第日又写翻啲咁嘅文，唔好讲内容啦。正系讲呢个咪中文嚟嘅咧，都唔知乜撚嘢，一句说话我揾唞气位都揾唔到嘅， 咪劲咯，强劲文章， 系 咪你读咗成篇啦，成分钟， 唔系有咩含义咧？ 你系你话俾我听，你讲啲咩咧？ 有，我揾到四个字，成个三中全会形容晒噶啦，包罗万有， 系啦，就系、 是、 啦， 系咯，你噏乜我都喺呢度都揾得到嘅。 将32年以嚟由邓小平改革开放到而家噏过嘅主题思想咧，都摆晒落去，所以就唔会得失人噶。嗱，胡锦涛会话：喂，你唔记得我科学发展观？我有讲过， 有讲过， 有讲过， 冇错。 邓小平话： 系啊， 我三个代表点啊？ 系啊， 又喺刚才话，又喺度， 冇错， 全部 乜嘢都有， 系啦， 系啦，大家都唔得失，大家都开心， 大家都开心。 冇啊！我哋其实香港人好捻惯噶，就系睇 TVB 咪咯，年年劲歌金曲咪咁咯，人人有奖，就系呢啲咁嘅永不落空， 永不落空， 真系嘥气噶，真系。 咁所以即系你其实我见到坊间好多人去评论呢样嘢，咁其实即系究竟有咩好评论咧？我真系唔知有咩好评论啦。啊，咁咪我哋唯有咪摸着石头过路，究竟你系公有制 唔系？系摸着石头过路地去系统化， 系啦。 系要咁样， 即系暂时我嘅理解就暂时未有系统，但系我哋将会有系统。 系 嗰个系统系咩咧？未知。 但下届嘅领导人佢又系继续摸着石头。 系啦，呢、這个系统其实系咗30几年， 系咗30几年噶啦，系咗30几年。所以你有时话你读中国历史系啱嘅，你睇到啲皇帝系一蟹不如一蟹嘅。你话俾我听，习你好冷静。我真系唔相信咯，即系其实冇创意噶，所有嘢系咁就，但系佢呢又好难嘅，佢又得失唔到所，即系各路山头又不能打烂， 打烂 前人所有嘅嘢，冇一个可以佢有能力去推翻， 系啦， 咁佢咪一路。佢唯一可以選擇嘅就係延續，佢延續，然之後加同延續嘅同時，佢就加強自己嗰個管治嘅能力。所以你見到，所以頭先我扯開我講啦，你問我整個感覺，除咗八股文之外，第二就係你見到啦，就係佢對自己嘅冇信心，所有嘢嗰個集權中央嗰個態度係好強嘅，好強嘅帶出嚟，所以就走咗嗰個所謂叫做國家安全會嗰嚿嘢出嚟啦。 錦衣衛， 因為嚇 錦衣衛 嗰唔係錦衣衛，嗱你都睇到少少，嗰、那個其實唔係錦衣衛，不過係另外以前歷史嘅一個重演嚟嘅啫，係咩？军机处咋嘛， 工厂 雍正嘅军机处咪就係咁囉，皇帝习近平做呢个主任，国安会主任 ,ok, 而家两个副主任李元朝万建柱，跟住加一个秘书长傅政华，就四个人㗎咋，即係啱啱入返去故宫，如果你入过去故宫你就知道啊，军机处好細㗎咋，啱啱係容纳到3-5个人㗎啫就係咁样啦，所有嘢就集晒权，跟住然之后下边嗰啲位，下边嗰度先恐怖嘛，国安部、总参谋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商务部、中宣部、中联办，跟住港澳办、国台办、侨办，全部系 under 呢个国安之，呢、這个先系嗰个恐怖之处嘛，那个恐怖之处系乜嘢？其实所有嘢你都要嚟揾我习总同我倾，我就揽晒所有嘢上身。嗱，呢个系我哋初步睇到嘅嗰个格局咯。点解会系李元朝系万建柱呢？第一有几个样嘢你睇到端倪啦，因为两条友咧都系江苏人嚟嘅。OK， 曾经睇先啊， 李元朝啊，差唔多系江派江泽民年代就开始就掌管公安局嘅。OK， 如果我冇记错，三大红人有佢份，一个系佢，一个系陈良宇，一个咧就系呢、這个，加上嗰时喺深圳嗰个边个啊？ 突然 唔系，仲有一个，仲有突然间谂唔到，深圳市市委啊。啊！突然间谂唔到个名字，啊唔系啊张高丽， 系张高丽， 系啊三大红人就有呢个份嘅。OK， 咁首先就是李元朝同万建柱两个，其实都系一嗱万建柱，你又睇到个端倪就系咩？一今时今日佢系政法委，你睇到中国嗰、那个而家政法委嗰、那个嗰、那个 权力， 嗰、那个权力系将会超大啦。傅政华其实亦都系公安部嘅副部长嚟嘅本身，但系呢个咧因为今次咁样入咗去军机处咧，佢将会转正嘅。即亦都会是公安部正部长嚟嘅，即都会转，咁全部都系用一啲好简单嚟讲就好熟悉公安国安嘅机制嘅人去运作咯，咁同埋就系两个都系江苏人啦，同声同气啦，咁所以系可以不一，我哋以前都讲就系要留意住李元朝噶啦，咁呢个咁今时今日咁就好简单，唔系咁以为。是軍機處 ，OK， 係一個咁嘅。 但呢個軍機處究竟係咪習近平 hold 咧？我都有懷疑，可能係另外一個人 hold。習近平都係一個 figurehead， 我諗係。 暫時就唔知啦，呢、這個 好難冇得估 嘅，因為冇得估嘅。 唔係，但我覺得 係啊，但係呢、這個佢就想。起碼俾我感覺咯，佢想學雍正咯，就係、是、咁簡單。 即係但係呢兩日咧，俾我咧係即係香港啲報紙咪講緊，究竟即係開頭咪爭拗緊嘅，港澳辦、中聯辦熟唔熟呢嚿嘢嘅，吳康文出嚟講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嘅係香港人又唔好放到咁大，特登開嚿咁嘅嘢去睇住你香港，即係因為我覺得呢個禮拜唔係呢個禮拜，係呢兩日嗰個報紙咧。我都係好愚昧地去講緊呢件事，係放到我哋自己好大嘅。 係呢樣係香港人不嬲係咁噶啦，以為成個三中全會講緊700萬香港人。 即 係 當佢話 OK 搞個即係而家全名係咩？國安委啊，係咪叫 國家安全會啊？ 其實你等同於好簡單啫，咪美國嘅國家安全局嘅樣 啫嘛。抄啫嘛，係啊！ 我費事講呢句啊嘛。 唔係有分別，個分別就係人哋一個民選嘅總統，你老母你係個皇帝。係 啦， 咁呢樣唔係嗱呢樣嘢，你香港人值唔值得驚咧？我就覺得值得驚嘅，因為有好多事務咧任佢詮釋嘅啫。因為嗰個問題就咩？任何屬於香港嘅問題事務大小，只要佢解讀到為影響國家安全咧，佢就可以插隻手埋嚟㗎啦。咁你嚟緊嘅啊 ，Reg 先有機會啦，或者就係、是、我諗就佔中嘅人士會最驚啦，因為嗰個就肯定入好容易，我都識解讀到。佔中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啦， 有個佔字已經攋嘢啦，攋 嘢啦，係啦，咁你即刻應該係時候要改名啦，屌你叫做即係。中環開 party 咁樣， 歡樂滿中環啊， 歡樂滿中環好啊，呢個名正係咯，咁你即係所以係值得驚嘅，係明玩嘢㗎啦，咁你點啊？你點啊？你又唔能，你有咩能力啊？而家係咪先？你冇嘢好搞喎、啊，大佬。 我自己又係你話，我覺得注意啦，未到值得驚嘅地步嘅，因為佢將咁多嘢擺落去嘅時候，個 focus 即始終最大嗰個 focus 點一定唔係喺國內嘅事情上，係對翻外嘅成。 唉、哎，我唔係咁諗咯。 對外， 我覺得有啲 佢對外對內都管。對外對內都管，所以而家你日本都嘈啦， 係啊， 咁啊然之後就仲有就係菲律賓點解啲人話唔捐錢咧？因為個南海問題都有關噶嘛，咁啊嗰啲咁嘅嘢咯。 阿迪咁講，我會咁講，內外其實對於中國政府嚟講係同一樣嘢嚟嘅啫，即係譬如阿迪你講一句嘢，我、其實阿迪講一句嘢冇乜所謂啊，咁但係我可以上綱上線噶嘛。我的識一個美國朋友，佢一個美國朋友喺 Facebook，所以阿迪咧係。集结咗，即系联系咗啲外国势力嘅， 系啦。 咁所以我系对住你啊，对内啊，净系对外咧，其实系一条线嘅啫。即系佢要嚼你，佢一定会嚼到你，无论你内与外，系一定会嚼到你。呢样嘢先系少得，依系担心，因为呢个国安会系冇无限职权嘅，无限权 系啊，任佢搞啊。 呢、這个下边一令就系再组一个嘅深化改革委员会，亦都系无限职权。因为深化改革咩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民生改革，乜嘢都系改革。 咁即係佢乜都有。总之你唔信超，我就可以用呢两样嘢求其搵一个部门去嚼爆你㗎啦。嗯， 算啦，都话呢个即係一个极权国家嘅一个必然嘅事实，即係必然要会行嘅一样嘢，即係巩固自己嘅政权，即係其实乜嘢都系从呢个出发嘅啫，做所有嘢都系咁样㗎啦。咁我諗啊，即係集你嘅政权嘅对自己嘅政权嗰个信心其实系不足嘅，即系你见到譬如话喺三中全会之前后，即系譬如话所谓有好多叫做恐怖袭击啊吓，咁、啊、你我点解用所谓咧？因为其实呢个可以第日再开个 topic 嚟讨论嘅，究竟喺中国有冇恐怖袭击嘅咧？ 我今日有听你北上频道啊，话天安门嗰件事， 系 嗰件事点会恐怖袭击啊？好简单，即系譬如我哋呢三条友系恐怖分子嚟嘅，杰斯、阿迪同埋我。咁我哋要搞啲恐怖事件，我哋会唔会三个人坐一部车啊？梗係三个人坐三部车冲埋去㗎啦。边有人坐埋一堆撞埋去死咁过瘾㗎？ 喺中国。 make sense 㗎嘛。 喺中国有冇恐怖袭击呢？其实係好值得讨论㗎。因为你最恐怖嗰个咪就係个政权囉。 有。 最恐怖嘅袭击其实就係个中国政府成日对啲人民㗎嘛。你譬如话你非法禁锢嗰啲意见人士啊，嗰啲唔系恐怖袭击。佢絕對係啦，大佬你對佢講。 水人刀魚咪好唔好？ 水人刀魚又係咁，所以唔係即係呢個可以第另開 topic 啦。但係你見到呢、這個，即係呢個，我就係想講，你見到今時今日咧，成個三中全會見到俾我感覺就係、是、你要集權中央，呢啲係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咁多次，個原因都係為咗鞏固自己嘅政權嘅啫，為咗千秋萬世。咁所以咧係咁噶啦，一個朝代咧踏入到差唔多去到。中段咧就開始係咁撚樣㗎啦，所以都但係最後講唔好拆，都最後講一句啦，大家得閒睇多啲書啦，即係講書我哋講唔到咁撚多俾你聽㗎，真係。唉，多謝耀之先啦，唉，咁我哋就要收工啊，真係要趕住約出人食飯啦，大佬。咁最後啦，送埋呢只歌俾菲律賓嘅朋友啦，歌名 I'll Stand By You。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再見。 So sad, tears are in your eyes. Come on and come to me now. But don't be ashamed to cry. Let me see you through. 'Cause I've seen the dark side too. When the night falls on you, you don't know.Do. Nothing you confess could make me love you less. I'll stand by you. I'll stand by you. Won't let nobody hurt you. I'll stand by you. So